改咗之后咧，喂，大家好啊，咁啊。翻翻嚟啦嚇，咁啊一集都講唔曬呢個暑期攻陷阱，而家暑期攻陷阱嘅第二集啦，咁啊講翻啦，咁啊而家咧即係啊我哋都冇乜點起身啦，因為我哋要密集式呢個 production， 咁啊有阿羅莎又喺度啦。 hello， 咁啊，仲有阿莎莉啦 ，hello， 咁啊，今集咧就会讲下呢个暑期工陷阱，咁啊，上一集讲唔同咧，有零售业啊，啊又有卖有卖嘢食噶，有卖衫噶，有呢个酒店啊，有餐厅啊，啊有埋呢、這个畜生会啊嗰啲包厢啦、啊，咁啊咁啊跟住咧就而家就讲下嗰啲，啊而家有啲人好兴咧就我哋都睇咗有之前有 app 啊，就叫做你如果你怀才不遇咧就有嗰个 course 上啊，咁而家 咁系乜乜会？今日工聯會係嘛？ 係啦係啦，今日懷才不遇。 佢呢啲應該係正規啲嘅， 係咁 派啫，我覺得。係 啦，咁但係咧其實就而家就因為而家呢個城市咧，太多人有壓力啊，太多人有唔同嘅心理上有啲障礙，有啲問題，有好多人都想某一個渠道去解 舒解脱， 係想超脱。咁啊有呢、這個我哋其實中內嗰啲 破個地獄咯， 有啲咧邪教啊，有宗教嘅衍生資源，就有呢啲叫做改善你人生嘅課程。咁啊出現嘅，咁啊其中咧有啲學生妹咧就譬如有啲英文啊加強你啊英文啊補習啊嗰啲 course， 咁但係嗰時我女又上過有一間嘢咧其實好出名嘅、哦。咁佢咧就叫做乜乜叻啦，系嘛？ 系啊，乜乜叻啊！因为呢间嘢嘅前身，呢间嘢乜乜叻已经系借尸还魂再起啦。 系啊， 一个老同 系啦，网上啲人讲过嘅， 同三个老都系嗰三个老细嘅，我系做前身嗰间。 系啦，跟住咁我女就早两年啦，早两年佢应该系读紧 form seven 嗰阵咧，咁咧就两三年前啦，做咗 form seven 嘅时候咧，咁咧就翻嚟同我讲，佢就话冇啊，同学介绍咗唔知乜嘢乜嘢嗰度做 part time， 哦你做 part time 小心、啊，咁跟住佢话得啦，我会小心，跟住佢讲俾我听，佢话咧嗰间嘢点点点，我话。你有冇听过？我话你小心啲啦。如果买 course 呢啲小心，跟住佢就 佢系两三年前嘅事嚟嘅咋？因为我讲紧我咧系呢间嘢都久现残存几耐咯。因为我讲紧系2007年嘅事嚟嘅， 唔系零七年之后噶啦。 我系2007年嘅事，2006年尾嘅事嚟嘅。 跟系啊，后屘执咗再嚟过啊嘛。 佢系以前睇太子噶嘛，而家喺旺角系咪啊？ 唔记得啦。跟住我女又咁同我提过，咁跟住我就话呢间嘢仲有冇？仲有啲咩？佢嗰间咧。成日卖广告嗰间乜乜美容咧，都去个旗下。 哦， 我听到我话你净系听到嗰间乜乜美容啊，你都应该唔好想去啦。我女又点噶？我话呢间乜乜美容啊，已经系衰到全行都知佢系呃人噶啦。我话乜嘢乜嘢咁讲，咁佢就话 系咪阿 B B B B B 奇妹卖嗰间？ 唔系，系一个即系一个做得我两个 size 咁大卖广告啊。嗰间啊，即系有个嗰广告咧，就有人喺个地铁站度，又上地铁又出地铁嗰个啊，咁咧就 唔知 嗰间啦，跟住就我就话，你小心喎、啊，咁跟住佢话点解啊？我话我话听闻咧，嗰、那个代言人咧拍完呢个广告咧，都好似话俾呢间嘢揾咗笨喎，佢咁紧要， 你个代言人都俾人揾笨 咁，咁佢话唔系江湖传说啫，咁我同我女讲，跟住我女话阿妈你收啲风啱唔啱噶？我话你咪自己上质管上去睇下咯，不过你唔好要我到咁上下，你要我救。你啊，咁跟住佢得，我会小心。跟住第二次佢上去，临上去之前，佢同我讲：，阿妈，佢叫我咧上去咧见工咧，今日同我倾啊，佢叫我上嗰啲咩 course 啊，点点点。我话你可以睇下你究竟你个同学系咪有问题咯？佢话系咯，有啲我话咁，你问下其他啲同学有冇叫佢即系一个 Facebook 咁爆炸出去咧，就邀请人哋。我话你问下你其他同学有冇受佢邀请啊？佢有啊，有啲同学就话冇睬佢，有啲同学就话佢好烦，有啲同学就叫我哋小心，话嗰间嘢有问题。我咁你就可以唔使上去，咁唔系嘅。我女嗱，佢哋咧啲年青人咧八九十后好扑街呢样嘢，就系话应承咗。冚家產佢應承咗咧，我咧應承咗阿媽，應承咗屋企，佢唔會做。佢應承咗街外人嘅，佢會做。佢唔得，我應承咗，我屌你咪翻去攞解藥咩？咁啊唔得，我唔可以屌自己啊。咁啊跟住諗起咧，咁佢就跟住就 我係上去聽 seminar 噶嘛。 係啊，咁跟住佢就話要上去，佢又因為唔得啊，我應承咗，成日都係呢句應承咗。冚家產真係， 因為而家嘅後生係好驚人哋話佢唔累噶嘛，你明唔明啊？ 黐筋啊，應承咗啊！你知唔知咩啊？朋友要兩肋插刀，但你往往俾朋友。插两刀， 佢觉得不孝系冇不义咁大镬嘅，即系佢觉得冇义气咧嘅呢个罪名咧系 大个不孝系好多倍。 嗰次都话 老豆老母就系不孝，佢又觉得冇问题。 嗰次都话咯，我女话咩啊？我女话我同学知我唔开心啊，叫我因为佢嗰时都有补习嘅，俾嗰条僆仔bully 佢嘛，即系嗰啲僆仔恰老师嗰啲，冇做。啊，佢话我同学同我讲啊，话我咧喺边度跌低咧，喺边度起翻身。梗系啦，你油麻地跌低，你喺旺角起翻身啊！屌你，你起俾我睇，黐线嘅，真系你识得咁样起身啊？你唔使做啦，你表演啦，扑街，你叻过大卫高柏飞啊！跟住话我屌柒佢，跟住好笑啊！咁啊，讲翻啦，佢话阿妈，佢就同我讲话要银行 statement， 我喂有问题喎、啊，你间嘢，其他人笑紧啊！咁我话喂，你间嘢有问题喎、啊？我话喺 HR 角度，你冇理由翻工要攞银行 statement 噶。你个财政状况同你公司你去做嘢又冇关啊！ 你同佢讲啊嘛，如果我好捻有货嘅话，我唔翻工 啦，系啦。咁跟住我就话，我做阿家姐，点解你喺屋企咁搵落，你出到咁样鹌鹑嘅？咁跟住佢又即系话我屌柒佢，跟住佢话我不过咁，你去到小心啦。咁跟住我女话系啦，我都想去睇下我嗱，你小心啊！总之系嗰个人咧用眼你望住你咧，你就唔好望佢只眼。因为咧佢会催眠你嘅，我你话唔系咁惊啊嘛，我话你小心啲啊，嗱我同佢讲话你今日咧就最好咧着个疤咧，你啊即系着厚啲吓，咁同佢讲佢话哦好啊，咁啊跟住佢啊上去啦，咁冇耐咧跟住佢跟住夜晚就翻嚟啦，咁啊气冲冲我做咩？我哋冇事嘛，使唔使报警啊？即系惊佢俾人博梦，佢话唔系，佢话阿妈你讲得啱啊，我信你，佢我咩事啊？咁我老公就话。咩事啊咩事啊咩即係緊張唔知咩事㗎嘛咩事啊咩事啊嗰間嘢係呃人㗎跟住原來佢老豆呢就上網睇過有啲人寫過話呢間嘢點樣呃啲後生仔點樣不停買 course， 萬幾蚊個 course， 又要讀啊咁樣咁。咁跟住呢我咁佢就話嗰陣冇 WhatsApp 㗎。咁我老公就話我叫你唔好去㗎啦啲以為佢俾人呃啦而家係咪有冇叫你碌卡咪我哋話我都冇卡。哇咁有冇扣咗身份證佢冇佢好彩我都知阿媽你講得啱。我見到佢呢係又要攞身份證影印跟住就問我攞銀行 statement。咁話你有冇帶佢有我得我銀行個銀行 statement 得個幾百蚊咗我唔係呀佢係攞咗你身份證攞埋銀行 statement， 跟住可能佢冇你簽名或者點樣去財務公司會借錢㗎。跟住呢咁跟住佢就話吓咁驚呀我冇諗到我屌你唔係咁奪呀嘛我香港啲教育教咗你啲乜嘢呀教你學校欺凌啊溝仔上 Facebook， 跟住我 換交喎。 跟住算啦算啦阿媽你唔好鬧啦我冇事呀咁我咩事呀佢話原來呢個男仔呢就想同佢影印身份證嗰陣，個男仔電話響，咁就走咗出去傾，可能佢釣緊第二條魚，咁就走咗出去傾。咁跟住我話咁你但佢冇啊，我咪呃佢話我要去廁所，咁佢就話得㗎啦，你攞鎖匙去得㗎啦，咁我女話唔得啊，我 M 啊，咁跟住就攞成個手袋拎埋，咁行到出去之後，咁我條佢冇啊，我咪將條鎖匙擺咗喺 lift 後，跟住我咪即刻搭 lift 走咯。我話我係你攞嚟埋條鎖匙啦嘛。 不如咁啦，即系话反正即系如果你话大今日阿做立喺度讲，我而都曾经喺呢间公司嘅前身嗰度翻下工，我同大家拆解下究竟呢间公司佢运作系点 样赚钱 啊？ 我都想听下。 嗱，咁其实咧，首先系咁嘅，点解会有呢啲公司咧去即系衍生咧？因为咧政府出咗一个 scream 咧，叫做持续进修基金啦， 系啊系啊， 咁你最多可以 claim 翻嗰10,000蚊啦。咁然之后咧，佢就会坊间就开咗有啲公司咧，咁其实你要去攞唔系所有 course 咧都可以得到政府嘅认证嘅，咁、但系咧要去攞呢个认证亦都唔难，系啦，咁佢就会有啲 course 咧好多，譬如可能讲紧普通话啦、英文啦、或者可能有啲 even 系关于譬如会计啊各样咁样嘅 course 啦，咁你系拎到咧政府嘅一个许可，如果你读完呢个 course 读完之后考试 pass 咗，咁加埋你个出席率够80%嘅话咧，咁佢就会。政府可以最多 refund 翻嗰個 course 嘅80%嘅錢，或最多係10,000蚊噶嘛。係 啊係啊。 咁佢嗰啲濕鳩 course 咧就會係定價就去13,000+咁樣樣。 係啊，12,000+啊嘛。 係啦，總之咧，佢就係話咧，因為唔係㗎，因為如果就算個 course 佢係定咗10,000蚊嘅話咧，咁佢最多都係俾翻8,000蚊嚟嘅，你咪 cam 唔盡咯。咁如果你13,000+，你咪啱啱可以 cam 得足嗰10,000蚊咯。 哦，超又 係。你明唔明啊？ 我明。 係啦，嗰人反正佢係咪都要跌嚿錢出嚟㗎啦？咁點解嗰間公司唔賺盡佢呢？ 啱。 咁所以佢通常嗰啲 course 都係講佢13,000+咁樣左上下左緊咁樣嘅。咁然之後呢佢呢有兩個方法，即係佢用緊兩個模式去賺錢。第一就係用呢啲濕鳩 course 啦，咁去賺錢啦。咁但係呢你係咪話嗰啲 course 完全冇用呢？因為 我都讀過嘅嗰、那個 course， 嗰、那個英文嗰個 course 咧，咁其實佢係教商業英語嘅，而佢教嗰個人咧，亦都係佢嗰真係純粹係嚟教嘅啫，佢就唔參與任何銷售嘅，所以其實嗰、那個教嗰個人係 OK 嘅。我當初讀嗰個英文 course 嘅時候，其他我唔知。咁然之後佢揾錢，除咗係講緊收呢啲學費，即係 claim 翻政府嗰嚿錢之外咧，佢其實最大最大揾錢嗰個方法，佢點樣揾到人哋嚟讀呢啲 course 咧？佢就係叫咧啲人咧去。即係譬如啲學生咧，招攬一啲學生，就話叫佢哋上嚟聽 seminar， 一啲譬如升學就業嘅一啲講座啦，咁就請啲嘉賓嚟啦，咁然之後咧，咁佢哋呢班人係點嚟嘅咧？佢就揾一班咧，首先揾班人啦，就去各大會考市場嗰啲學校嗰度咧，去幫人哋填問卷，揾做問卷，做完問卷之後咧，佢就會 call 翻佢哋，叫佢上嚟聽 seminar 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就不斷地洗腦啦，就叫佢話啊，俾份暑期工佢。咁嗰份暑期工係咩咧？就係佢啲人落去人哋嗰啲會考市場度做問卷，或者佢打翻俾佢嗰啲朋友仔同學仔，叫佢哋上嚟聽 seminar， 叫佢哋嚟揾工。咁咧佢但係首先咧佢係有少少，其實佢模式係有少少層壓式，似係傳銷咁樣嘅模式嘅。譬如今日我要 join 呢樣嘢啫，我要做嘢啦。咁我點樣先可以入到嚟呢間公司做嘢咧？點先令到你請我咧？我要讀一個 course 先，係啦，我就要讀個 得嚟啊，係 啦，我就要讀個 course 先嘅。咁我讀whatever， 我讀可能英文又好，普通話也罷 ，finance 也好咁樣啦。咁我咁我揀咗讀英文啦。咁然之後咧，我讀完呢個 course 之後咧，咁我就可以開工啦。即係咁，佢一個禮拜都係上一堂啊，一個暑假講緊十堂八堂上曬噶啦。咁然之後考埋個試，佢嗰陣時有啲係考 IELTS 嘅，有啲係考 TOEFL， 有啲考TOEIC 咁樣嘅。咁其實如果你話齋齋單單係我，譬如我係 for 考 IELTS 嘅話咧，其實個 course 冇問題係 OK 嘅。咁你始終 IELTS 都係一個即係國際認證， 即係個 product 冇問題，係 啦， 係個手法有問題。 冇錯。咁佢咁我報咗個 course 俾曬學費之後啦，咁我啲學費我要俾曬先噶嘛，13000幾蚊俾咗先。咁然之後到你讀完之後咧，你先至可以攞翻政府嗰萬蚊噶嘛。咁好啦，我開工啦，我就開始就揾我啲朋友仔，需要揾我啲朋友仔啦，或者同學啦，或者係可以會考市場嗰度揾人啦，揾嚟即係上嚟做咁樣啦，係啦。咁佢嘅模式係我，譬如我揾咗五個嘅話咧，咁我就會升職。 我咪即層垃圾咁樣，真係。 咁然之後我下面嗰五，咁我咁呢五個人揾我就可以食用啦。咁下面五個人佢哋就可以再放射式咁樣落去。我下面譬如 A B C D E， 咁啊 A 咧佢就再揾到 A 1 B 1 C 1咁樣咧。咁佢再揾嗰啲咧，我係有 override 嘅。咁佢咧就不斷咧幫你去 build 呢個 dream 咧，其實同講緊。即係而家買香薰啊，或者買健康產品嘅嗰啲傳銷公司其實一樣嘅啫。咁佢個模式係一樣。總之我揾到個人，佢下面揾五個，五個下面咁各自再揾到25個，就不斷佢幫你 build up 呢個 dream 咧，就係、是、你就可以做到某個地步，你咪做到某個位咧，你可以坐喺度，你淨係留下嗰啲人幫你揾就 OK 嘅啦。即係你就唔使做嘅啦。Even 到你放完個暑假，你翻學之後咧，你翻咗學，你人哋個個去做補習，翻 part time 嘅時候，你就可以去玩去揮霍，你就唔使咁多時間出嚟對住嗰啲即係去做補習，對住啲死僆仔把青筋都爆埋咁樣樣咯。 係咪真係賺到？我真係想問一個問題。嗱呢樣嘢，即係我 query 過嘅，因為之前有間某一間又係直銷公司嗰啲化妝品又係咁講嘅。你做完之後咧，你到某一個位咧，你乜都唔使做，你去嘆啦咁樣，提早退休，心諗咦係咪講堅㗎？我真係冇信。你繼續有冇意思啊？ 好多都係咁㗎。 其實 另外仲有除咗嗱賣 course 啦，賣 course 呢扎人之後，另外有啲俾啲大啲嘅，大嗰啲，佢而家講緊嗰啲係讀緊書嗰啲啦， 同好似我 係啦，我女嗰段時間，譬如話係Form 7啊，有啲人啱啱入大學啊，嗰班人咧，咁啊，而家另外有啲咧就係、是、我哋，譬如話我哋做咗若干年嘢啦，咁啊覺得自己好似樣嘢都唔對路咁嘅，啊點解人哋喐一喐就賺10蚊，我喐十喐啊賺1蚊咧，咁跟住有一隻叫 NLP 啦。 你講完先， 係啦，咁啊，我唔知啊，我嗰時 乜自我提升嗰啲，係 啦，我嗰時咧佢嗰個全名就叫做 New Life Planner 嘅，係。咁咧就我讀嗰陣時咧，就我讀過一期啫，但都覺得幾好玩嘅。我讀完初班我就冇玩啦，嗰陣時都收成6000多蚊嘅， 都唔平。 係啦，但係講緊90年代尾啊，98年定99年嘅。咁啊嗰陣咧就我讀嗰陣咧就人哋介紹嘅。咁啊點解嗰人介紹我會去聽？我覺得嗰人咧讀完嗰個 course 之後咧，個人係變咗，係變好咗。 嗯， 即係平時咧就佢好柒啊， 好自我中心啊，即係好硬膠啊，即係大家一齊食即係食飯搭台咁噶。即係點啊？你問佢喂啲嘢 send 咗俾我，有啊，咪喺我部電腦度咯，即係嗰種人咯。但係佢跟住咧，佢讀完個 course 之後翻嚟咧，就好似俾第二個上咗身咁啊。咁我哋覺得咦咩料咧？咁跟住我就問佢話：你覺唔覺得我變咗？咁我話：我覺得係，你真係變咗。以前我都成日屌柒你，而家屌少兩次。咁問佢點解啦？ 即係一日四次，每次兩個鐘 係啦， 一日一次啊 嘛。跟住咧，咁佢 減弱， 跟住就六個鐘先屌一次咁啊。咁跟住咁，我覺得咦，佢真係好大。嘅改變喎，咁佢就話阿租啦，不如你去上啊，跟住佢俾我睇，我話哇，點咁貴啊，六千幾蚊，係唔係價值嘅？咁我話算啦，嗰輪就啱啱咧就個 CEO 又成日 down Q 我嘛，我都好唔開心嗰陣，即係其實我就好慘，我經歷咗三潮嘅 CEO。咁啊，跟住咧就咁啊都好撚辛苦啊，嗰陣對住個 CEO， 咁啊跟住就咁啊好啦，算啦，咁啊攞六千幾蚊走去讀啦，嗰陣啊幾好嘅喎，咁啊去親咧都係嗰啲。酒店啊，定唔知咩嗰啲ballroom 嗰度啦，咁咧就係有個鬼佬，係美國佬嚟嘅，係鬼佬，咁啊一班人，咁我嗰班人就唔係好多人就 say 啊過到啦，咁咧就帶住嗰啲麥啦，無線麥啦，咁啊跟住就有個女仔就同佢做即時傳譯嘅，咁個女仔又係好斯文嗰啲啦，即係全場都係英文同埋嗰個女仔翻譯，咁咧就最頂癮咧，我當時想咧就係有四個係阿婆嚟嘅。白晒頭髮噶，就係佢嗰啲孫啊，同埋佢嗰啲仔啊，嗰啲叫佢上嘅。咁咧就嗰陣時我講翻我嗰個年代上咧，就我都幾感動嘅，因為佢有一 part 咧就叫你自己將自己一生人最唔開心嘅嘢講曬出嚟。咁咧嗰個阿婆咧，嗰、那個鬼佬咧就好，即係個鬼佬係嗰個男人咧，即係你知鬼佬唔同香港男人都好有風度噶嘛。咁啊俾咗個咪個阿婆講，個阿婆講佢後生嗰啲嘢，我哋全部人聽咧，但係我哋都叫佢 cut short， 因為你知有啲阿婆好長氣噶嘛，即係我都有少阿婆噶啦，即係長氣。咁啊長氣講咧，咁但係嗰個女仔話你簡短啲嘛，講翻以前某一件事，就令到佢困擾咗佢好多年。咁但係因為嗰度咧，就你去之前咧，就全部要發誓噶嘛，即係啲人講佢自己嗰啲嘢唔可以同第三者講，因為係佢私人嘢。咁我哋嗰時開始有私隱啊，即係九十年代尾開始有咩私隱啊、privacy 啊咁，咁都個人都舉曬手啊，即係滴曬血話要遵守規矩。 哇！咁得人驚，嗰啲儀式咁邪 教嘅。即係我即係話舉例啫，即係佢嗰陣就一定要我哋 你有冇一人食條親條嗰啲蟲落去啊？ 冇 苗虎嗰啲咧，趕走長村土懶 一開波就啲人講自己個別嗰、那個古仔嘅时候咧，我哋就要全部人就要答应，因为佢话要一定有呢、這个integrity， 即系一定要你要遵守承诺，就系唔可以将嗰样啲嘢爆俾人哋听咁讲。咁啊，我大约讲咧，隔咗咁多年，咁我阿婆就讲佢自己后生有啲嘢就真系好惨嘅，以前啲女人好惨啊。咁啊，讲完之后，我哋全部啲人咧系真系唔知啊，有啲同理心听到佢咁讲咧，就觉得好凄凉，就好有啲同學啊，都喊咗出嚟，我都覺得好凄涼。咁啊，講完之後咧，咁啊， 係咪妹嚟噶？ 唔係，聽埋先啦。咁啊，跟住嗰個鬼佬咧，我覺得我上嗰陣應該係前一 part 係啲仲未變質。嗰鬼佬咧，諗係逐點逐點同佢拆解咧，諗起個阿婆咧，就真係釋放咗嗰樣嘢咯。即係我覺得嗰個鬼佬係有料嘅。咁跟住到我就嗰陣我就冇乜嘢，但係咧佢就喺嗰個 course 裏面都學咗好多嘢啦，咁啊見到好多嘢啦，咁就同埋咧我嗰次之後咧我就發覺咧就係、是、即 係，但係你嘅人生係冇大改變先， 改變咗啲就一件事咧就有兩面嘅，以前我只係單向嘅啫嘛，咁啊同埋咧由我上完嗰堂開始之後咧，我就識得翻去反擊我老公啊，仲有咧我識翻去算翻佢轉頭啦。哇！你话几大帮助咧？ 知佢呢个 course 为期系几耐？系 full day 嗰啲嚟噶？ 佢咧就每唔系连我唔记得咗，连续唔知几耐几多堂就系夜晚嘅。跟住咧有last咧就有啲 workshop 咧就系 full day 嘅。最 last 嗰两堂系 full day 嘅。 我有朋友上 礼拜六日， 但系佢就冇你咁好彩啦。因为佢后屘上完之后咧，佢直情系有抑郁症，跟住然之后直情系入 后。 等 你一次，等我讲翻俾你听先。咁啊，跟住讲埋我 part 先。咁啊，跟住咧就到我上完之后，咁都冇乜嘢嘅，即系啲同学都有久唔久出嚟聚下。即系我哋自己有一组人做 project 噶嘛。咁我哋初班，咁点知咧？我哋唔做之后咧，就即系冇读之后咧，就因为留电话噶嘛，嗰时有手机啦嘛。 即系有班人系有 系发觉咧，有一班人咧就会 call 你。 就叫你去聽傳銷嗰啲咯，係後期就有呢啲事發生，但我冇採佢哋咯。 因為我懷疑咧，我以前有啲 friend 咧係做啲咩保險啊、經紀，通常原來保險經紀嗰啲咧都係會讀 NLP。 係啊係啊， 咁佢都要摸你自己啊嘛，因為啊嘛，我啱啱講嗰單就係咧，咁我個朋友咧，咁佢就係、是、佢有個中學同學識咗好多年噶啦，咁就做保險嘅，咁佢就幫佢買咗保險啦，咁而嗰份保險都應該，因為我朋友係嗰啲好易話為啊，成日俾人揾笨啊，佔便宜。佢都算啦，由佢啦嗰啲，咁即係一笑自知嘅人嚟嘅。咁佢嗰日咧，嗰、那個朋友咧就揾佢叫即係叫佢去聽嗰啲 course 啦。最近讀咗個 course 好正噶，點係 個都話好正 嘅 佢嘅嘢， 學完之後變咗好多。 咁跟住咧就掹我個朋友去啦。咁唔知就話嗰、那個 course 就話唔知好似萬幾二萬蚊咁樣嘅。咁然之後幾耐我唔記得咗咯，但係好似係幾日 full day 定係點樣我唔好記得啦。 兩日咯，因 為我朋友同我講即係唔係講好 details 啦，咁但系佢话佢嗰个佢 end up 上完之后咧，佢系直情系有抑郁症，然之后精神病，然之后入青山住咗三个礼拜咯。 因为佢了解 咗以前啲嘢，佢系直情佢嘅精神病系严重到咧，系完全失去自理能力噶，系唔认得人噶。 哎呀， 因为咧我听过咧就系、是、我上次都问过佢，直头系将入边嘅情况话俾我知，直头佢系咧又系咁样样啦，班人 不斷地鬧你， 有一 part 係 啊，佢鬧你之餘咧，佢有一 part 係啲乜嘢咧？就得意嘅，就係、是、咧要你每一個人 share 一翻你自己最唔開心嘅嘢出嚟。咁跟住咧，佢就會不停嘅，譬如講啊，佢我有個 friend 以前即係離咗婚嘅嘛，咁然之後就喺度講翻下佢以前啊感情生活啦，點樣唔好，點樣唔好。但一路講嘅時候咧，側邊咧好似有啲人咧真係道你咁樣嘅，係啦，呢個人好衰嘅，呢樣老樣啊，咁不停咁樣覺得係自己唔係一個問題，或者係有時係會直頭踩埋你自尊添，覺得話。其实嗰样衰会唔会又系你自己问题咧？咁样跟住就不停 懒系中立咁系嘛？ 系啦，懒系中立咁样样嘅。咁然之后一路挖嘅时候咧，佢系挖到你咧，自己系控制唔到情绪系喊， 系啊。 咁喊完之后咧，我就 要令到你情绪失控啊嘛。 系啦，失控之余咧，佢话我 friend 就同我讲话，有啲人咧喺入边咧系抌台抌凳噶。哦，哇，使乜咁夸张？佢话佢就系要你发泄咯。 啊、 直头系班人全部系唔止一个，系好多个入边系失晒控。我哇，你仲可以够上台上 落去？因为我听翻个朋友讲咧，佢嗰次咧就系、是、应该有几个系妹嚟嘅，即系佢有啲叫 trainer helper 咁、 啊、 样嘅嘢啦，即系 助教 大 group 咁样样啦。咁佢就即逼你讲你自己最唔开心嘅嘢，即系逼你一定要讲即系心里里边。咁你每个人都总有啲秘密，或有啲嘢你系好唔想俾人知嘅，系咪先？咁佢就不断地逼你去讲咯，咁然之后讲完之后咧，佢就会不断地闹你啦、踩你啦，去摧毁你嘅自尊心、摧毁你嘅自信啦。佢哋嘅理论系咩咧？佢哋理论系我要摧毁完全地摧毁咗你咁多年做人建立嘅嗰个信念之后，先可以帮你 build 翻一个更加强大嘅信念。所以咧，佢就不断地摧毁佢嘅自信，不断地闹佢啦，直情系讲咧话，譬如可能佢话佢可能婚姻有问题啦，咁然之后佢话你呢啲咁嘅人啊，你啲咁样样嘅性格边会有人对你好啊？你唔值得人哋对你好噶，点点点点点，你要改啊，你唔可以咁样噶，你个人做人好有问题啊。跟住佢就不断地喺度讲话佢。会唔开心？所有嘅问题归根究底系佢做人 系啊，要佢自己负责任。 系啦、啊，佢话呢个世界冇人系欠咗你噶，冇人一定 suppose 要对你好噶。 点解你俾人呃啊？ 系啊，你呃你蠢咯。系啊， 点解俾人呃？ 系啊， 个个唔呃你啊。咁 系啊，佢话点解你譬如可能有啲朋友即系举例啦吓，可能譬如有一个佢就话可能老公出去滚啦，佢就会话点解咁点解人哋婚姻其他人婚姻幸福，点解你老公会出去滚咧？乜你唔够好咯？你估唔到你老公咯，你唔够好，你老公咪出去搵个好啲嘅咯。即系佢系不断地将所有嘅问题咧，即系归咎翻喺嗰个人自己本身上面咧，令到佢嘅人首先情绪失控啦、癫啦，即系开始去怀疑自己啦，然之后咧，即系从而令到佢即系摧毁咗佢所有嘢之后咧，佢先至可以佢哋嘅 theory 掏空咗你，先至可以你倒晒你本身个杯里边个杯。嗰啲水出嚟咧，你先可以倒嗰啲新嘅水落去咯。咁但係 唔 係 個個頂得順啦、 啊。係噶，唔係個個頂得順啦、啊。咁 end up 咧，嗰個朋友咧就真係完咗呢個 course 之後，因為本身其實佢去即係俾人說服到去聽咧，其實佢都係半推半就嘅啫。咁、但係其實你去得聽，通常可能每個即係本身自己可能都心情有啲問題，即係有啲嘢唔係幾開心啦、啊。何況即係其實香港講真嗰句，你壓力咁大，有邊個真係佢心裏邊係完全冇一啲嘢係煩緊自己，即係冇煩惱啊？冇，我覺得冇乜可能咯。咁、所以到最後佢就係、是、即係上完呢個 course 之後，佢直情成個人精神崩潰咯，就入咗佢咁後屘佢就即係 抑郁症啦、精神病啦，咁然之后后屘佢屋企人就带佢去睇医生啦，入医院啦，佢直情系喺精神病院嗰度直情系住咗三个礼拜，佢话头嗰两个礼拜系完全地失去自理能力，直情系你讲紧冲凉啊、大小二便嗰啲系要人哋去，即系要人哋帮，系啊，跟住系 冇晒认知啊嘛， 系唔系直情系连屋企人嗰啲都唔认得噶咯？ 喂，基本上嗰啲系催眠嚟噶咯？ 唔系，其实系咧，我系怀疑点样咧？就是、我怀疑我好彩，我九十年代嗰阵咧，九十年代尾嗰阵咧就啱啱兴起，就直头系真系呢个 course 原先咧， 佢会正统啲系咪？ 就系系啦，我嘅带出嘢。一样嘢就系话咧，佢真系系鬼佬教咧，人系本身系有即系有读过心理学啊， 系啊， 佢知道去到边个位佢要停，去到边个位要走，去到边个位要氹，去到边个位你真系衰嘅，有啲真系唔好嘅嘢，譬如有一个女人就自己都爆啊，话佢老公系包二奶，嗰时叫包二奶，唔系叫小三，包二奶。咁点解咧？就系、是、呢个女人不停每一日都要打好多次电话问佢老公爱唔爱佢。 低啦， 即系佢已经系精神，即系歇斯底里到咁。咁嗰个男人，嗰、那个鬼佬就忍唔住话，佢话如果有个男人每日调翻转，你佢话你永远都话你老公唔爱你，唔够爱你，日日走嚟问，咁不如我每日打一百个电话问你爱唔爱我，你会唔会烦？跟住全场人拍手，即系话呢个女人根本唔醒觉。咁、但系因为嗰个鬼佬佢本身有读过心理学，即系有 你识收识放 系啦，识收识放，同埋咧佢真系我睇嗰个 course 咧，我唔知佢系咪真系做妹，但其实咧有啲咧有啲人咧毕咗业之后，即系我撞翻佢，即系讲开，原来咧我啲朋友群里边咧群组里边咧，即系而家叫群组啊，嗰时去到九十年代尾咧，咁咧我有啲 friend 咧系间接原来咧系识得。其中有两个，一男一女系唔同组嘅。后屘讲翻咧，佢哋咧都系有得着咯。点解上完呢个 course 个女仔咧，原本就同佢老豆个关系唔好嘅。咁同埋佢睇唔起佢老豆嘅。咁嗰个鬼佬即系将佢释怀咗之后咧，那个女仔反而咧即系同佢老豆收翻好个关系。那个男仔咧亦都同佢阿妈收翻好关系。即系我觉得，我我好彩，我读嗰阵咧就可能系即系。而家嗰啲 A 货，我觉得嗰时嗰啲咧真系整人哋美国佬过嚟，就真系教你哋呢班嘢。但系咧之后嗰班人就一路读第二 level two level three 咁一路去到上去上面，嗰啲人读完之后咧就觉得自己可以开啦、 哦， 就走出嚟开啦。 系啊， 咁有一单嘢咧就系去到2001年，即系沙士前嗰一两年咧，就我有个朋友咧就做保险嘅。绿色嗰间，咁咧佢就走咗去，因为成日俾人捽数，佢唔开心，又俾人哋去上呢、這个，咁咧嗰时咧就唔系叫做NLP， 佢就改咗个名叫乜力咁样啦，咁咧就改咗名嘅，咁嗰、那个讲嘅人姓林噶啦，佢咧话咧佢上到咁上下咧，佢避咗嗰班人电话都唔接，咁啊走嚟同我诉苦啦，约我 T 去同我诉苦，点解佢就话？佢有一个课题咧，就系有一个可乐樽，佢租咗一间嗰啲学校啲礼堂咁嘅地方，咁咧就好多凳啊，有个台噶嘛，佢咧就摆一个可乐樽，就摆喺嗰个舞台嗰个顶个嗰个度地下，咁咧就下面仲有两条楼梯，观众席先上台，佢要咧成嗰度成几十人系冲上去抢嗰个可乐樽咯。几危险啊！ 系咯，踩死人个大佬。 咁咧，嗰个女人同另外嗰两个女人又系同学嚟嘅，大家都系做保险咁样，但系唔同公司嘅。咁就即系可能喺嗰一 team 里面，大家倾埋啲，就年纪大啲就觉得唔对路，咁啊唔去抢。 其实， 但其他啲人话你做咩唔去抢啊？做咩抢啊？去啦个 人群心理啊， 唔系啊！我觉得其实呢啲系洗脑课程嚟， 系啊，洗晒脑， 系啊，成个人撞。点解有一个咧就俾人撞？有一个女人就唔系，有一个就。上去俾人撞，一好混乱，佢根本就埋唔到去。咁咧喺里边嗰啲，你个玻璃樽嚟噶嘛，仲要成扎人走上去抢，抢唔到又达唔到咩标啊，咩去唔到第二层，咁又咪 urge 去抢啦。咁好啦，有一个咧女人咧就俾人哋嘣一声撞，就跌咗落个台度，跟住咧个阴唇爆咗， 哎呀， 成裤都系血，跟住要叫白车。 咁恐怖啊！因为我记得我嗰阵时候咧，我 friend 点解去上呢啲堂咧？咁佢嗰时都叫过我去上嘅，我就唔敢上，因为其实我听过呢样嘢，佢哋全部讲嘅开头未上之前，个个都好 positive 嘅，就因为佢本身冇乜自信啊，又系做保险，你知成日俾人捽数咧，跟住咧又成日俾人踩咧，喂你唔掂啊，交唔到数成成，咁一定会喺度自己 query 喂，究竟系咪我真系唔掂啊？究竟我交唔到数，点解啲师兄交到啊，师姐交到我搞唔掂？咁跟住佢哋就会有啲心理上边觉得唔好平衡啊，咁佢哋话点解要上呢个堂咧？开始嘅时候就系啲人导佢，佢话其实咧你上完呢个堂咧，你啲数就会好噶啦。嗱， 佢真係咁講啊，你個自信就會好㗎啦，咁你識得多啲人嘅時候，你自然就會 sell 到嘢㗎啦。咁佢哋就諗住喂好 positive 㗎，梗係佢想啦，點樣知入到去咪另一樣嘢呢，就係話。 而家就係佢哋有一啲人呢上完之後佢不停走去 sell 其他身邊啲人上呢啲台， 因為其實 係 因為其實係 跟住 有收返 上係啦，同埋呢佢去到唔知第三層第三層第四層呢，佢會玩一啲 games 呢，即係好似而家嗰啲真人 show 咁呢，以前係喺鬼佬嗰度帶過嚟㗎嘛，真人 show 佢呢直頭係熄機無神打電話俾你，你要達成目標，佢話你要達成目標點樣，你個 teammate 就佢到上去會派一個 buddy 同你直頭相反性格嘅，咁呢就一個慢嘅一個要快嘅，咁跟住呢就打話俾你，喂阿 A 佢話咩事啊，我而家要你穿件唐裝衫褲企喺中環置地門口，你要即刻幾分鐘之內做到， 黐線 咁樣做呢啲所謂叫達標啦。 但係佢哋玩埋嗰啲嘢咁似呢而家嗰啲 閃檔嗰啲， 唔係啊，唔係佢似而家嗰啲大學呢迎新嗰啲呢，係 啊 係 啊， 因為我同銅鑼灣呢咪會呢有班就係可能某間中學呢穿住佢哋嗰個殼嗰啲衫啦，跟住就無啦啦就喺度大嗌，即係喺嗰個喺度嗌嗰啲口號咧，喺嗰度嗌嗰個 house 嗰個口號啊，跟住乜跟住之後就走噶咯喎。 係啊， 係啊，佢哋係不斷去某個香港，即係去好多唔同嘅鬧市，譬如可能 Times Square 啊、SoGo 啊，跟住可能轉個頭去中環啊，著住但係著 即係譬如佢曬啲 checkpoint 度拗，係 啊，就不斷喺度鳩嗌咁樣樣咯。咁即係我覺得其實如果即係你講翻呢啲 course 啦，咁其實我之前都有上網睇過，其實佢啱啱完即係開頭有呢樣嘢嘅時候咧，佢教嗰班人真係講緊係某啲心理學嘅博士啊，係 啦，但之後嗰啲就冇嘅， 佢喺外國喺外國係真係 work 嘅，喺外國真係 work 嘅，而佢可能啱啱講緊可能做啦你。即係香港九十年代上嘅時候，啱啱有 新嘅， 佢可能嗰啲真係喺美國嚟嘅嗰班人，但 係 你一路 roll 到而家，究竟佢今時今日發展成咩境況，同埋佢嗰啲師資究竟佢係咩嚟嘅咧？會唔會係其實真係講緊，可能係阿祖娜以前上緊第一期嗰啲同學 嚟 嘅咧？ 佢未夠班咧就係 啦，即係其實你 唔 係 佢上完覺得自己夠班， 係啦，即係你好似 表面上， 即係阿祖娜好中意講鬼神噶嘛，你講緊好似啲道士茅山師傅咁啫嘛，即係根本上係啦，玩標童，根本上你都未標上身。已經你都未，你師傅都未到。 唔係啊，你係六， 你轉個頭咪入曬咯。 咪就係啦，嗱，你譬如調翻轉，你師傅叫你寫符，你不停喺度抄符。你係啊，你係眯埋眼，你都抄到符。 但你學唔到個法啊嘛。 但係你寫符嗰陣，你冇咗嗰種念力去擺喺嗰個朱砂嗰度啊嘛。 係啊，所以我覺得係呢啲。即係學嗰叫做咩？畫虎不成反類犬 啊， 係咪啊？ 係啊，同埋佢唔夠功力，就變咗 A 貨咁，同埋咧係咁叫啲人 sell， 但 係係揾 錢咯， 一路係揾錢揾錢揾錢，咁啊叫嗰啲人，你騰撚呱呱楞騰去咩啦？或者你買香薰啦，或者暑假你睇下人哋邊個去八仔九仔做啊，係咁搬汽水啊，搬嘢啊，入貨啊，搬嗰啲紙包飲品啊，冇停過啊！你睇下又要咩嗰啲 upgrade 嗰啲八達通啊！你睇人哋冇停過啊，都係賺咗幾多錢一個鐘啫嘛！你去乜嘢所以好多暑期工咁。 唔係，但係其實我覺得咧，如果你話嗰啲課程咧，即係我哋又唔可以即係一概而論話曬所有課程都係呃人嘅，即係市面上你包括你話英文好，可能普通話好，或者啱啱講嗰啲 NLP 都好啦。咁但係即係大家去報之前，一嚟個價值都不菲啦 ，research 係啦，咁同埋即係做多啲 research 睇下究竟嗰間嘢係咩料到咧，即係師資啊各樣啊嗰啲唔好，即係又去唔係又去烏水水咁樣，即係我覺得。錢少咗是大，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好似好 touch 好似我朋友咁樣，即係佢而家好彩地佢好返啦，但係佢係講緊食咗好多年藥嘅之後， 係 啊，佢係啊，佢食之後食咗好多年藥嘅，同埋佢個人係好容易即係受刺激，情緒又會好唔穩定嘅。即係我覺得如果你話真係咁唔好彩，好似我朋友咁唔好彩，搞成咁樣嘅話，其實得不償失咯。即係所以如果大家真係要上，唔係話叫大家完全唔好上呢啲課程，可能真係中間有啲好似做啦。啱啱講嗰啲真係真材實料嘅， 好彩 係啦，有真材實料嘅，我覺得 OK 嘅。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上之前俾錢之前小心啲咯，同埋就算真係俾咗錢覺得唔對路好走啦。 同埋咧有一樣嘢真係要大家咩嘅，你就算做暑期工又好，做長工又好，見到細色唔對，你一定要永遠擺一樣嘢就係學識去拒絕。 嗯，啱啊！ 学识去拒绝， say no, 一定要识 say no， 同埋一定要讲俾你一个信任嘅人听。你一定要 say no， 你第一件事你要谂下，我一定要， 我 一定要 say no。 嗰只公仔啊，佢靓妹咧一个广告， 系啊，你点 公仔？ 系啊，你点 你点你都要 say no 咯，唔好话诶你诶系咁叫你翻，你翻一两堂咧，我觉得即系冇啲钱冇咗就算啦，就我觉得你情愿咧即系壮士断臂，我最多蚀俾佢，即系我唔想啦。好过再继续想去俾佢洗脑咯，因为后患无穷咯，你唔知会点。同埋你去不停咁叫啲亲戚朋友去买嗰啲 course 咧。即系第日咧，即系你系啊，你赚咗啲钱之后，第日咧亲戚朋友都冇埋，全部啲都冇埋，人哋听到你电话都 cut 你电话添，惊你唔知咩事。好啦，今日讲到咁多先， 拜拜， 拜拜。